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91集夜谈。实际上，大周最早确立边防时，所有军营都有这个问题，受地理条件的限制，各地招募规定又不同，军营详情就不同。主将是士兵的心脏，士兵就是主将的四肢，双方想要默契无间，就需要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磨合，因此临阵换将都是大忌。祁东率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他们不像李北需要面对开阔的草野和复杂的沼泽，他们有天飞雀和锁天关的双线庇护，只要守住唯一的豁口，边郡就能高枕无忧。于是戚时雨在永一年间规定了祁东全境的招募标准，他们的兵不需要特定的主将，大家都熟悉同一个战场。等到戚竹英上任，他在苍郡建立起了将军帐，麾下十几位主将都是指哪儿去哪儿，换线相当容易，即便有谁不幸折损，也不会对战局产生影响。但有得必有失，启东没有李北这样个性鲜明的将领，单调的抉择标准决定了往后几年时间里，他们也很难出现具有个人风格的将领。 南北战场间还隔着中博，我们不可能合为一体，也不需要听凭你我之间谁的调令。去都如今往东北方向受到怀慈察的拦截，在问候李北以前，他们得先跟沈泽川谈。至于统帅，朱英，我早已失去了做李北统帅的资格。 萧继明修长的手指扶住了茶壶，他动作利落的沏茶，在那氤氲的热气里，神色间找不到任何自怨自艾。 哈森在拿走我父亲头颅时告诉阿姨，他是在以牙还牙。 萧继明停了手，神情冷漠，他看向戚竹英。 我知道你觉得李北铁骑的管制方式过度的集中，但是我此刻仍然要遵循老路，我们还是会选择用最直接的办法回击，就是以牙还牙。我们的信仰不在我父亲身上，如果哈森真的这样以为，那他大错特错。我们的信仰在脚下，哈森击败了我父亲，但他击不败李北。30年前，我父亲从脚下的土地里获得了勇往直前的力量，李北是靠着这股力量走到了今天，我们绝不会就此认输。新的头狼年轻且强壮，充满了好胜心，他能够站在前方替代我父亲的身影，当我们开始还击的时候，他能迅速凝聚起被打散的人心。那个人不是我，我接过了磨砺他的重任，我要他出鞘时锋芒毕露。 戚竹英接着说， 可是据我所知，他还没有真正接触过各大战营，你们李北的主将不是启东的乖仔，他根本没有征服李北。 但是他熟悉李北全境，他在这半年里跑遍了这些路，知道辎重如何迅速送达，知道援兵怎样能够直通，还知道交战地各个战营的消耗情况，这是我爹给他的礼物。朱英，他只是缺少些时间， 所以才轮到了我。 陆广白适当的接住了话， 如何统一战线是你们的事情，在前方怎样和哈森周旋，给李北拖延时间，则是我要说的另一件事情。 你改变了边郡守备军的长枪。 戚竹英想起了那些枪。 不错，我败给亲属部以后，陆续又遇到了其他部族。 陆广白撑住膝头停顿了一会儿，面色沉重地说， 我都败了。 啊，那是挺不容易的。 戚竹英绞尽脑汁地安慰道， 我还是在饿着肚子打仗，为了吃饭只能流窜于他们之间，我们不断的交手，我就是在这其中 发现了骑兵的弱点。 陆广白说着回身，把放在背后的长枪拿到膝上，解开布条，露出里边的枪身。 你增长了枪头。 萧继明手指寸量了一下， 这也太长了。 嗯，还加上了倒钩。 戚竹英端详着， 怎么是绑上去的？ 陆广白拍开他们的手，爱惜的抚摸着枪。 我是步兵，以前在边郡跟边杀骑兵打仗，靠的是用地形来伏击，但到了大漠里，除了沙丘还是沙丘，以前的优势都不复存在，我被迫要跟骑兵刚正面。最初是为了留下逃跑的时间，我想跟骑兵隔出距离，于是把枪加长了，结果枪杆太长了，挥动起来很难保持住方向，迎接骑兵冲击时来不及调转方向，就会被砍翻在地。 陆广白在这个过程里发觉骑兵在绕行，他们没办法从正面进攻，必须避开枪头。 我就把枪杆改了回去，但增加了枪头的长度。 陆广白看着他们俩人，露出笑容。 只要确定好阵型，让枪头四面朝外，就是活动的撞车。他们快速冲锋会被我的兵直接插下马，枪头过长使得他们无法从另一端抢夺，一旦中招就难以存活。 萧继明和戚竹英都陷入沉思。陆广白继续说， 不过骑兵反应很快，他们不再直线冲锋，而是围困我。我发现这感觉就像是在钓鱼，接着把从他们那里抢到的棱刺靠麻绳捆在枪头的一侧，在双方接触时，即便刺不中人，也能靠着倒钩把骑兵挂下马背。不过麻绳容易损耗，所以我得问你们借钱，给这批枪打上倒钩。 我没钱。 戚竹英说到这里就生气， 我一个做大帅的欠了一屁股债，把我姨娘们的胭脂水粉钱全赔进去了，谁现在跟我谈钱我跟谁急。 陆广白看向萧继明， 我们离北，沈泽川现下也在家里，你跟他谈谈。 陆广白把枪包好，欲言又止，最后只说， 他怎么在这儿？以前不是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吗？ 天下大乱了，沈泽川如今是中伯虎啊，往北和离北唇齿相依，往南牵着河州严氏这艘船，在去都东北方圈起了道墙，就两个字形容。 陆广白问， 哪两个字？ 萧继明矜持地说， 有钱。 南北中间隔着中伯，现在要谈的事情都绕不开沈泽川，况且所谓的南北统一也需要中伯在其中使力，现在是掐断阿穆尔那条供应线的好时机。 今晚详谈的时候他会带着幕僚来的。 萧继明喝茶， 我只有一个问题，你们离北到底是靠什么说服他的？ 戚竹英端着茶杯，这个问题问住了萧继明。世子沉默许 脸吧。 三个人静了片刻，戚竹英回到正题。 言归正传，这枪能对付骑兵，但不适合离北铁骑。我这次在一营发现蝎子没有预料中的那么强，铁锤只对你们离北铁骑有用，放到南边战场就是累赘，对我们启东守备军没用，所以我姑且认为阿穆尔不会把这批蝎子兵撤离北边战场。可是他们如果一直留在这里，铁骑就只能龟缩在营地里打防御战，没有办法再打野战。 在没有找到应对铁锤的办法以前，防御战能为我们赢得时间。 哈森知道你们想干什么？ 戚竹英回忆着一营防御战的细节， 他给骑兵加入了铁盾，并且配备了大周的工程器械，也许他现在还在磨合，但是他很快就会在实战里找到自己的方向，最多半年哈森就能熟练地使用起他们，到时候防御战也保护不了离北。 所以我需要启动守备军的援助。 萧继明扣着茶壶， 我猜阿穆尔在格达勒东边的田还没有到能够供应四部的地步，他仍然要依赖大周的粮，沈泽川会在中伯彻底掐断阿穆尔的那条供应线，启东守备军只需要走出边郡攻打亲属部，在南方给阿穆尔增加压力就可以了。 戚竹英头疼起来。他出兵东晋得经过屈都兵部的批准，这跟不交陆平燕不是一回事。如果屈都因此断了他的军粮，他只能自己想办法。但是他没提，只是点了头，示意自己听见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